山林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孙清演唱的《江南雨》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那我们稍后呢还有下半时段，各位不要走开，稍后继续音乐在旅途。 黄昏雨丝脉脉。

在心中燃烧。啊，

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的陪伴， 心飘寄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月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天涯望月》，孟歌带出的《蒙山微微碧水长》。 男儿汉心儿醉了。 是你的笑脸。天涯望月望到的是你的双眼，你那一双